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何建国仿效别人也给小西送花，结果却是东施效颦，适得其反。小航对简家一往情深，简家却表现得顾虑重重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小航说他要和简家结婚，听了儿子的决定，小西妈的反应只能用震惊一词形容。这天是星期天，晚饭之后，姐姐姐夫也都在家。顾小航专门挑了这样一个全家人都在的时间宣布这件事情，以示郑重。小西妈极力保持镇定。你们什么时候又开始接触的？妈妈，我们是真诚的。小航不想细数细节，没有意义，妈妈也未必真想知道这个。不行，妈，你们不了解他，他人很好。这时候小西插嘴道，简家人是不错，但是找老婆光人好就行吗？同时小西冲正在厨房洗碗的小夏努努嘴，放低了声音，他人也很好，你怎么不跟他呀？ 小西，我这里在跟小航说正事儿。 小西妈不敢冲儿子火，怕他叛逆，便把火撒到了女儿身上。小西嘟嘟囔囔，最烦这些假招子了，一张嘴就是只要人好就行，真的是人好就行吗？小西妈摆手打断女儿的车轱辘话，耐心地对儿子说，小航，他年龄大，跟别人有过这个那个的关系，我们都可以不在乎，毕竟现在是21世纪了，非得女的比男的小，或非得是贞洁烈女，这些都不应该成为择偶的依据。但是我认为嫌贫爱富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点。小西爸爸在一边频频地点头，何建国只是静静地听，静静地看。小西借妈妈的话补充，对了小航啊，你以前那些女朋友，你就不讨厌他们嫌贫爱富啊？你还说凡冲钱的一概不要，多好的一律免谈，是你说的吧？我可没人刘凯瑞有钱啊。但是刘凯瑞不跟他结婚呢？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就是觉得他好，比你们给我介绍的那些都好。那些一天到晚就知道用小鞭子抽着男人，让男人给他送这送那的女孩子，我烦透了。简家从来不，他要懂事，要有分寸的多。小航，你问题的症结就在这儿。简家现在之所以吸引你，是因为比较起你从前接触的那些来说，他跟他们不同，他让你觉得新鲜。你想没想过呀？新鲜劲儿过去了之后，你怎么办呢？啊？ 如果过不去呢？ 不可能，你过不去，他也得过去啊。根据什么呀？根据他从前的爱人。如果你们真结了婚，你给他的能赶上刘凯瑞给他的吗？哼，他正是因为不喜欢刘凯瑞， 才会跟他分手。 小航，我再说一遍啊，不是他不喜欢，是刘凯瑞不跟他结婚。 小希妈就开口了，要我说呀，小航，好女孩有的是，我们条件也不错，不一定非他不可吗？小希恨恨地说， 他就是以貌取人。对，我就是以貌取人，怎么了？我喜欢长得好看的女孩，喜欢赏心悦目，这有什么错吗？ 小希妈的耐心终于到了极限。 当然没错，不过除了长相，人品方面也不能一点不挑吧。 他人品也好，别的方面我不了解，没有发言权，但是嫌贫爱富。妈，就算他确实曾经嫌贫爱富，我也不认为那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大缺点。咱不能一方面一天到晚为了过上有钱的好日子拼命，一方面又拼命指责别人爱钱不好，这不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吗？ 小希妈就生气了，不要转移话题，我们现在说的是简家。 简家如果真像他自己表白的那样为了爱情，那为什么不能找一个穷人去爱，偏要找一个富人呢？ 妈，您的意思是不是说，只有跟穷人结合的爱情才是纯粹的爱情，才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爱情，才是高尚浪漫的爱情啊？ 小希开口了， 小航，我看你这人做事根本就没有原则，典型的实用主义。刚才还说就烦那些用小鞭子抽着男人给他送这送那的女孩，现在又倒过来为他们代言了。 哎，姐，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有这功夫啊，你还是多想想你和我姐夫的事儿吧啊。 我们俩没事儿。 没事儿整天打。 你们为什么打呀？说穿了两个字，没钱。 小希气得就说不出话来了。这时候小希妈站起身来。 小航，也许你认为嫌贫爱富不是缺点，但我们认为是。在这件事上，我们的世界观不同，我们没有权利强迫你不接受的，同样你也没有权利强迫我们接受的。老顾啊，我们休息去。 说吧，走了。小希爸也站起身来，随着妻子进了房间，并且关上了门。次日上班，开完周一的例会之后，简家和顾小希一前一后回到了简家的办公室。小希进了屋，把门关上，叫了一声简家，声音不大，简家却吓了一跳，显然是没料到小希会来，扭脸看着他，目光里满是戒备。小希说，我想跟你谈谈。 简家立刻说他不想谈，说罢就坐下了，打开电脑工作。 这时候听到小希说，不谈也可以，我单方面通知你，我爸我妈坚决反对小航跟你结婚。 简家木的抬头， 谁跟你说我们要结婚啊？你就别装了，小航都招了，跟你说啊，我爸妈坚决反对。 简家有一会儿一动没动，也没说话，而后突然起身穿外套拿包，连个招呼都没打走了。 小心迷惑的目送着他走。 简家在工地上找到小航的时候，他刚陪一个重要客户看完房子，看到简家不期而至，先是意外 继而紧张。出什么事儿了？简家直直地看着他说：“你跟你爸妈说，要跟我结婚。”“ 嗯。”“ 但是你爸妈反对。”“ 嗯。” 小航又点头，同时对他姐恨得牙痒，在心里不停地骂着：“大嘴巴，长舌妇。”这时候，听简家又问他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 你打算怎么办？”“ 我的打算要根据你的打算。”“ 我打算一直说服到他们同意为止。”“ 好，我跟你一块儿坚持到底。”简家清清楚楚地说。小航不明白，不明白这180度的大转弯源于什么。简家说了：“当初我和刘凯瑞，他从来没有把我引荐给他的家人。他跟我说，我们的事和他们无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不仅有关，而且关系很大。更不要说跟他的家人说要跟我结婚。是他使我懂得，一个男人爱不爱你，就看他想不想跟你结婚。”那天他们都没有再去上班，开车出去漫游，没有目的，跟着绿灯走，一直开到了郊外。饿了，停下车，在路边的一个小馆，一人吃了碗面。这天的天非常的好，阳光灿烂。吃完面走出小馆，两个人不约而同信步走去，肩并着肩。“小航，你到底看上我哪儿了？”“ 逼我恭维你啊？”“ 哦，不是不是，我是真的觉得自己配不上你。”“ 又来了。”“ 哎，真的，你看你年轻有为，人帅，家境好，而且是一个到目前为止还跟父母居住在一起的好孩子。而我呢，我把自己的条件一条一条的写下来跟你比，发现除了外貌上跟你还有得一比之外，其余就没有能跟你比的地方了。就是外貌上我也没法跟你比，花无百日红啊，我还比你大，女的本来就比男人老得快。”“ 没关系没关系，哎，40岁之后我带你去整容，咱整出一个韩国美女。”“ 小航，我们在说正事， 非要这么比吗？”“ 要不我心里不踏实。当然我不是那种只知奉献不知索取的红蜡烛，但是翻过头来，我也不希望别人是我的红蜡烛。小航，感情是需要对等的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吗？”“ 简家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接触最多的女性，是我母亲和我姐姐。我母亲是个事业型的女人，家人对她的需要永远要让位于她的工作。比如她做饭很好，但我们全家除在节假日能偶尔吃到她做的饭之外，通常都是吃食堂。再比如医院里有事儿和家里有事儿， 他一定是放下家里的事儿，去医院。小时候有一次我发烧，半夜他接到手术室的电话，扔下我就走了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我烧得都迷糊了，什么都不记得了，只记得他抱着我哭。当时我想，以后妈妈也许会变一变了。结果以后一切照旧。至于我姐姐，你了解，她人不坏，但是大大咧咧，任性自我，做事很难去考虑别人的心情，体会别人的感受。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，要做个男子汉，做一棵能让小鸟栖身，让常青藤攀爬的大树。遇到你之前，我接触的女孩子也都是些小鸟常青藤，这时我还以为女人就是这两类，一类是我妈妈那种事业型的，一类是我姐姐那种小鸟常青藤型的。我没料到啊，还有你这种型的。我是那种型的，兼备了这两种型的长处。不会吧？再努把力就会了。哇，你这家伙在跟我使激将法啊。同时简家自然而然伸手向对方拍去，顾小航一躲，简家拍空了，身体前倾，被顾小航一把拉住，拉过头了，将他拉入了怀中。两个人极近距离地对视片刻，嘴唇慢慢地向彼此靠去。北风掠过树梢，带着欢快的尖叫。建国爹给建国打电话来了，两件事：一，他给顾家找的保姆，顾家满意不满意；二，让建国给他哥建成在城里头找一个工作，家里盖房子需要钱，而且提出了条件，必须找一个挣钱多、活还不要太重的营生。顾家对建国爹给找的保姆小夏非常的满意。小夏刚来的时候连煤气灶都不会使，现在呢，在小西妈的调教下，她照料一家人日常的卫生、就餐、采买完全没有问题。这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女子，可惜文化水平太低，上到小学四年级父母就不让上了。村里人认为女娃学文化是白费钱，小夏自己却不这么认为。小夏之所以要进城打工，就为挣钱让她唯一的闺女上学。闺女能上到哪儿，她就要供她到哪儿。这时小西妈对她的印象颇好，觉着他有主见，有志气，同时对何建国家心存感激。看来为找这个保姆，他们是费了一番心思的。小夏对顾家一家印象也好，觉着他们对人客气，给的工钱也高，来这么长时间，除一件事让他难以释怀外，其他方面都还觉得不错。那事儿说起来不大，但着实让他羞愧。 建国爹指派何建国给他哥哥何建成在城里找一份工作，这让何建国很是为难。迫不得已，他硬着头皮拨通了小航的电话，没想到小航却是万分的热情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言情小说 小航在家里正式宣布他将和简家结婚，这在顾家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。小航的父母以及小西都表示坚决反对，但此举却令简家深受感动。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《新结婚时代》，作者王海玲，演播田洪涛。 那天晚上晚饭之后，小西的爸妈散步去了，小西小航也都不在，就小夏一个人在家。他干完了厨房里的活，干完了所有的活，看看确实没什么可干的了，就打开电视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沙发前是一个茶几，茶几上他们家习惯要摆上一玻璃盆洗好的水果，谁想吃随时就可以吃。来到城里之后，小夏才知道吃东西不光是饱肚子，也不光是为解馋，还为营养。这家人很注意营养，剩菜一律不留，全部倒掉，说是对身体不好，让他在心疼的同时也长了见识。比如他现在就知道吃多了盐不好，而在家里头他闺女都把咸菜当零嘴吃。为这个他特地上街给家里打了个电话，告诉闺女以后可不敢这样吃，吃多了盐呢会得很多的病。他之所以要上街花钱打电话而不在家里头打，就是为了那件事。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家里看电视，经不住面前茶几上那盆水果的诱惑，就拿了一个苹果吃。没想到刚咬了一口，小西就回来了，正好撞上。小西当时呢没说什么，回去以后却跟她丈夫说了。第二天建国兄弟就专程来找了她一趟。小夏分辨说苹果是他们让她吃的，电视也是他们让他看的。他没说谎，他一来的时候他们家人就说以后就是一家人了，不要拘束，没事了可以看看电视，水果什么的想吃就吃。何建国当时就质问他，那为什么有人的时候不吃啊？他说呢不好意思。建国说背着人就好意思了，当面不吃背后吃，叫你会怎么想啊？小夏一下子就不说话了，没话说呀。建国兄弟说的全点在了穴位上啊。接下来建国兄弟说的那番话，小夏牢牢记在心里了。建国说，说是一家人，他就是一家人了。咱是保姆，是来挣钱的，不是来享受的。我知道你难，干保姆难啊，不在活多少，在于要整天跟人家住在一块儿，可得看人家的脸色。一家子人住一块儿，还整天锅碰勺勺碰碗的呢，何况咱一个外人，一个保姆。知道难就得上心，严格要求自己，耍这些小心眼子一天两天行，时间长了能行。从此以后小夏小心翼翼，老老实实，当面不想做的事儿，背后也绝对不做。比如往家里打长途，就算确定他家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人，他呢也绝不在他家里打，自己花钱上街上打。现在 顾家上上下下对他都非常的满意，尤其是小西的爸爸。有了小夏之后，他就可以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他不止一次在何建国的面前夸奖小夏。建国爹的第一件事，何建国很容易答复了，而且是一个令大家皆大欢喜的答复。第二件事，就令何建国颇犯踌躇。哥哥高中毕业，毕业以后一直在农村干活，这样的经历，想在北京找活干，上哪儿去找挣钱多、活还不重的营生？他跟父亲委婉地表达了这层意思。父亲说呢，如果他办不到，让小西办；小西办不到，让他家里给办。口气很大，不容商量，颇有点给小西和小西家一个立功机会的意思。从他爹的角度想，他爹能有这样的态度完全可以理解，不是因为给他家找保姆，是为小西做掉了何家的孙子。各种原因，何建国还不能对双方说。事情难，就难在这个地方。他不可能说他爹要求过分，同样也不可能跟小西家理直气壮。他决定自己先办办看，他的同学、同事、朋友都不少，但都是 IT 界的，一圈电话打下来都帮不上忙。后来，他想到了小舅子顾小航。顾小航在建筑行业，有比较多的工作适合何建成那样的人去做。他回家之后跟小西说了这事儿，小西呢让他自己去跟小航说。他说啊，因为简家的事儿，不想跟小航打交道。何建国给小航打电话，吞吞吐吐刚说了一半，没料到小航不仅万分热情，而且约他见面，说是见面谈，吃饭谈，他请客。哎，当下就令小西警惕啊。小航想干什么呀？想收买何建国？没用，他和简家的事小西说了都没用，别说何建国了。小西猜得一点都不错，小航对何建国的热情正是为了简家。他不得不承认简家的话是对的，为了什么也不能不要爹妈。于是他决定改变战术，各个击破，先从姐姐开始。先是谈，让他将心比心。当初他跟何建国结婚的时候，多少人反对呀，妈妈头一个就不赞成。结果呢，他还是跟何建国结了，妈妈也就认了。妈妈虽然厉害，但也非常聪明，善于变通，真成了继承事实了，他才不会为这个就不认他的女儿儿子了呢。不料姐姐却说，他这是只见贼吃肉，没见贼挨打，没看他为他那桩婚姻付出的代价有多大。然后说，小航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。感情固然重要，条件上的般配也同样重要。我希望你啊比我好。 哼，虚伪， 谈不下来，又想到收买。姐姐不是一直为姐夫没开上车耿耿于怀吗？正好，哎，把自己的车让给他们。小航早就想换辆车了，一直找不到理由。哎，这总算是个理由啊。他那车11万买的，开了3年，先销掉20%，每年折旧5%。6万，哎，他3万让给他们，那3万算他扶贫了。姐姐听他如是说，嗯，边立马取钱，边交接手续，边不停的嘟囔，到底是亲姐弟啊。但是一涉及到正事儿就翻脸不认人，受了贿却不办事儿，如同贪官。眼下姐夫送上门来找他办事儿，他正好趁这机会跟他也套套近乎。姐夫虽说人微言轻，但从他那里刺探点军情 总是可以的。 饭是在银月酒楼吃的，那是一家著名的海鲜酒楼。等菜的功夫，小航就把姐夫那点事儿给办了。 当场给他手下的一个包工头打了电话，让那人给姐夫的哥哥安排一个瓦工的活，令姐夫是十分的感动。 小航这边刚把这事儿落实，他那边马上打电话给家里通报。 何家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啊，说近日收拾收拾，就让他哥早一点启程，早来呀早挣钱。 于是呢，后来的气氛越发的好了起来，那顿饭真没白吃。 姐夫一高兴，酒后吐了真言。 小航，要我说啊，蒹葭不错。 年龄大怎么了？年龄大省心，跟别人那个过怎么了？你以为你那个就真的是纯洁处女了？哼，现在什么不能造假呀？鼻子眼睛嘴直到处女膜。哼， 我要说的意思是啊，这其实就是一个观念问题，一个心态问题。 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，你的观念心态没问题，可是别人的有问题，你怎么办呢？ 不错，是你娶媳妇儿，但是你这媳妇儿是你自己的吗？ No， 她同时还是别人的儿媳妇儿，别人的弟媳妇儿。 我们的儿子，我的弟弟，条件又不是不好，凭什么非要吃一盘别人吃过的剩菜啊？哎，对了啊，顺便说一句啊，你们家的人啊，一向最反对吃剩菜。 你娶这样的一个人，丢的是大家的脸。尤其丢你姐的脸，她跟蒹葭一个单位，还是朋友。那蒹葭傍了一个大款，傍了6年被人甩了， 哼，到头来这人成了你姐的弟媳妇。你说你姐糟心不糟心呢？ 顾小航于是明白了，明白了之后愤怒了。与姐夫分手之后，就给姐姐打电话质问。 在电话中怒斥小希虚伪，明明是为自己，非要说是为别人。 哼，小希呢好不容易才弄清事情原委，怒不可遏。 何建国说的那些事儿是不是事实呢？ 是， 但是是一种片段组合的事实。 归根结底，他反对他们俩在一起，是为小航，也是为蒹葭。 何建国怎么这么小人没原则？人家请他吃顿饭，他就背叛，他给人家喂好话啊？ 放下电话之后，就去了娘家，得赶紧跟爸妈说明情况，并商量对策。 从女儿颠三倒四的诉说中，小希妈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。 他那个儿子是铁了心了，当即要给儿子打电话叫他回来。 小希爸说算了，他在加班。 小希说呢，他肯定没加班， 刚才跟何建国在一起，现在呀，哼，肯定是去了蒹葭那儿。 小希爸说，小希呀，为什么非要把话说破呢？人呐，都是有面子的，你把他捅穿了，于事无补不说，很可能会将矛盾激化。现在小航撒谎是好事啊，说明他心里是有这个家的，他还是有所顾忌的。 当下就说出了自己的意见，不跟小航谈，跟蒹葭谈，正面谈。小希妈和小希闻言眼睛同时一亮，哎，这主意不错呀，釜底抽薪。 商量以后决定，这个周末请蒹葭来到家里，由小希出面去请。 简家接到邀请之后，立刻同小航交换了意见，都满怀信心。他们知道家里会反对，但是坚信自己能够说服他们。在21世纪的今天，恋爱婚姻自主的意志应当受到尊重。小航呢，甚至把想好要对他父母说的话对简家演练了一遍。爸妈，也许你们说的都对，也许我和简家结婚之后将来会后悔，但是谁也不能让我仅凭着这种种可能的也许就去做另一种选择，另一种决定。谁也不能让我在20多岁的时候就按照50、60岁的人的想法去走，事成事败你让我自己走，自己来。铿锵有力，掷地有声，不容置疑，令简家击掌称好。那天简家满怀与小航并肩作战的豪情去了顾家，不料到那以后情况出乎他们的意料。小西爸把他叫去书房，说要与简家单独谈。事先小航告诉过他，外人都道他们家是严母慈父，只有他们自己知道，关键时刻他们家真正厉害难对付的是爸爸。妈妈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和世界上大多数妈妈一样。爸爸不，平时轻易不管事儿，但凡他要管的事儿，基本上就没有管不成的。仅单兵教练这一招就叫简家感觉到了他的厉害。他不跟他儿子谈，跟简家谈，因为他是外人，他无法跟他们翻脸，而只要把他搞定了，小航那边就等于是釜底抽了薪。但是呢，简家不怕，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以静制动，以不变应万变。简家为爱情武装无所畏惧。书房里，小西妈坐在主坛的位置，小西爸坐在一侧，就这样也别想让简家放松对他的警惕。小西妈先开的口，简家，毕竟你比小航年龄上大一些，成熟一些，所以呢，我们还是想跟你谈谈，由你来把这件事情处理好。简家不吭声，静待他们往下说。小西妈只好又说，我们认为啊，你们俩不合适。尽管事先有准备，但在亲耳明确听到这句话时，简家的心还是直沉下去。本来准备义正辞严来着，话到嘴边变成了恳求。阿姨，您也曾经年轻过。是，我也曾经年轻过，爱过，被爱过，但是啊，爱情不是一切。简家，如果你真的爱小航，就应该离开他。你们可以不管我，不考虑我的感受，但是你们难道一点不想考虑一下小航的感受吗？ 哦，当然他会痛苦一阵， 但也可能会终生痛苦。这样的例子太多了，因为父母反对无法结合而终生痛苦的例子太多了。说我们都知道的吧，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林黛玉和贾宝玉。小西妈没话说了，停了好半天才说， 你那都是文学作品里的。 话说的软弱无力，简家很快地说，文学也是来自生活啊。小西妈被击败了，她是学医的，和学中文的谈论文学岂有不败之理呢？简家静静地直视着小西妈，眼睛里没有一点胜利的自得，只有诚恳，还有无畏。